又是一个让周宁静感到头疼的东西。幸好堂哥周宁海体恤，他那边的20万可以暂缓。至于王秀芬这边，自己的亲妈总不至于逼债。学区房在此时变成了缥缈的梦，他甚至想到离婚以后可以带着女儿先回王秀芬那边住，这套房子拿出来出租，算是以房养贷，总能够减轻一些负担。当然前提是离婚的时候他能够争取到这套房子和方舟子的抚养权。周宁静拟定好了离婚协议书，想顺手找出房产证、户口本和结婚证，却发现这些证集体都消失了。他哪知道他的公公婆婆为了防止他和方志远离婚，早就把这些东西拿走了。周宁静不可思议地看着抽屉里那空荡荡的纸盒，要不是女儿熟睡了，她就要失声尖叫起来。 第二天，陆泽熙和老八带着方志远来到了医院，一是想看看周冲的情况，二是检查一下方志远脸上的伤。所幸方志远的烫伤并无大碍，只是鼻骨挫伤，几个人便到了周冲的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除了季兰，一般人还是不让进的。三个人一商量，凑了点钱交给了季兰，季兰只是不肯收，陆泽熙好说歹说，季兰才勉强地收下了。如果周冲真的变成了植物人，一应治疗的护理费用怕是个无底洞啊。三个人从医院出来，商量着把这事告诉了三班的老同学们，在微信群里搞了个爱心募捐，用当下时髦的词就是众筹。微信群里很快就有人响应，不到一个小时竟筹集了5万多，钱款统一转到了陆泽熙的账上，再由他代为登记转交。百成和在上海给儿子治病的安文，这两个人就分别捐了1万。群里有人在骂傅丽丽，说得丧尽天良。陆泽熙一看傅丽丽其实早就退群了，他想了想，把周冲躺在病床上的照片私信给了傅丽丽。傅丽丽倒是没有拉黑他，但是傅丽丽没有回复。 傅丽丽只是求财，没曾想事情会变成这样。他此刻人在东北的某个小县城，知道警方在找他，这些天只是窝在小旅社里不敢出门，本想去香港的，如今这情况怕也是去不成了。上边的意思是让傅丽丽先避避风头，到时候自然会有安排。可是傅丽丽很清楚，上边只是在敷衍她，只是想拿她当一个替罪羊。她的命运也许跟她那在狱中服刑的丈夫没什么两样。如果只是孤家寡人，便也罢了。但是傅丽丽不能进去，她这些年的努力是期盼着有一天丈夫刑满，和丈夫共度余生啊。傅丽丽看着手机上陆泽熙给她发的照片，心头一紧。哎呀，周冲太傻了。 看到陆泽熙他们在微信群里发起了众筹，明航赶紧转了2000块钱过去。是啊，钱不多，就是个心意。咖啡馆一直在亏钱，他自己也是捉襟见肘。坐在明航对面的女人明显有些不耐烦了，以为明航在玩手机呢，对他嗤之以鼻。 这个女人是欧一美给明航介绍的相亲对象，比明航小2岁， 前段时间欧一美到民航家看他父亲，他父母千叮咛万嘱咐，让欧一美这个当老板的关心关心民航的个人生活，遇到合适的对象要替民航留意。 欧一美虽然对民航有意思，但是也明白强扭的瓜是不甜的，既然如今已然是情同姐弟，那弟弟的终生大事确实也应该帮着把把关呢。加上欧一美又是个热心肠，还真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了。见欧一美精心安排，民航也不好推辞，只得硬着头皮把相亲的对象约到了自己的咖啡馆。况且要真的能遇到有缘分的，也算是了却了父亲的心愿。明航和相亲的对象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小南送了柠檬水过来了。 那个女人瞥了小南一眼，那给我倒一杯。小南递过去一个杯子，自顾自地走了。哎，他这什么服务态度啊？明航，你不是老板吗？你怎么不管管呀？那个女人在叫嚣着。 咖啡馆平时客人不多，常来的呢有的是老客，这些人对服务都没有什么要求，只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待着。明航呢也确实没有抓过服务质量这一块，何况小南的定位呢是甜品师，他也没有干过服务生的工作呀。明航陪着笑说，抱歉抱歉，那什么，我给你倒。 哎，不用，我今天还非要让他给我倒，你把他给我叫过来。小南虽说是明航的远房表妹，但他家和明航家走得很近，明航不想因为这点小事伤了感情，便只是跟那个女人打着哈哈。面前的这个女人见明航一副低眉顺目的样子，就更来劲儿了。明航，你得拿出老板的气势来，就这些小姑娘年纪轻轻，一个个的鼻子朝天，你要是不强势点，哼，他就敢直接蹬鼻子上脸。这要长此以往，谁还会把你这个老板放在眼里呀？你把他给我叫过来。 算了算了算了啊，我给你倒不是一样的，算了算了。 不一样。吧台内，海丽听到那个女人的说话声，推了小南一把。哎，你去吧，服个软啊，今天明航相亲呢，给他个面子。小南冷笑道，哼，就那种得理不饶人的泼妇，他配得上我哥吗？我听说那女的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看那样长得也还行，是吧？挺好看的。你哥年纪也不小了，快过去。海丽姐，你说这话我可不同意了。条件不错怎么了？长得好看又怎么了？我最不喜欢那种女的了。我敢肯定，我哥也不喜欢这种类型。要我说，我哥真的要找老婆，你就很合适。小南小声地说着，海丽白了小南一眼，嗨嗨嗨，瞎说什么呢？还不快去，给人家倒水。要去你去，反正我是不会去的。怎么，那女的还敢撕了我？海丽无奈，又不想明航被人为难，朝明航他们走过去。这位女士抱歉啊，我这就给您倒水。那个女人抬起头来说，你又是谁啊？刚才那小姑娘呢？我也是店员，我给您倒那不是一样吗？小姑娘脸皮薄，我替她向您道歉，对不起，好吧。海丽一边说一边给女人倒水，那个女人一下子站起来，手一挥，杯子掉落在地上。 明航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转身对海丽说，你回吧台吧，这儿交给我。 明航说着便厉声对女人说，我觉得咱们的谈话还是到此为止吧，好，我送你出去。 哼，你什么意思啊？ 对不起，招待不周了，对不起。 海丽试图打圆场，哎，明航，你别这样。那个女人拎起包，气呼呼地走到门口，不用送。 行，那就走好不送。 等那个女人走出门，海丽说，哎，明航，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呀？ 就这样的，也别说结婚了，就是交朋友我都不愿意。 他说的也没错，咱俩这服务也确实跟不上啊。 那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呢。 明航，你们这才第一次见面，不能就这样给人家下定论呢。也许等你们相处的时间长了，你才能够了解他。 海丽，你就别劝我了，相亲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呀，那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架。我爸的情况你也知道，要不是他，我真的不会走相亲这条路的。哎呀，现在看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我就不信了啊，世界那么大，我明航就遇不着一个投缘的女人了。明航说完了，把眼睛看向了海丽， 两个人对视，海丽含着笑，眼波流转，平素爽利的装扮如今看来居然另有一种风情。 明航移开了自己的目光，什么，你忙去吧。 嗯，海丽迅速逃离。 明航摊开了手，发现手心在冒汗，自己的脸竟然红了。 海丽今天上白班，正好又有点私事要处理，跟小南交代了几句便准备走。 明航呢，刚接到了欧一美的电话，说广告公司那边有急活，非要让他过去。本来嘛，大周末的，明航还是想在咖啡馆坐镇的呢。这两个人前后脚的离开了，明航见海丽没有开车要送他，两个人就一起上了车。是啊，他跟海丽还是第一次在如此密闭的空间里接触呢，他们俩相互之间都有点尴尬，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好不容易等海丽到地方下车了，明航发现这方向盘上全是自己的手汗，车里呢还留着海丽身上清新的香水味。回想起海丽的笑容，明航更觉得昏头转向的。这怎么了这是？明航不可思议地摇着头。海丽是老八的前妻，老八呢现在正想尽一切办法要跟他复婚呢，自己怎么能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呢？可是啊，他又似乎控制不了这些疯狂的念头。回忆着他跟海丽的那次相亲，回忆着海丽的嫂子带着他来到咖啡馆应聘。唉，他跟海丽总是这么不期而遇，这难道不算是一种缘分吗？可是海丽明明不是他理想中的女友啊，她不够甜美，不够温柔，甚至不够漂亮，但明明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呢。明航苦笑着，却也庆幸自己是个有定力的人，即便念头再疯狂，他也绝对绝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哎，这些念头很快就会消失的，他告诉自己啊，也许还应该继续走相亲的这条路吧。 自从上回和于薇薇大闹海家后，海丽就没有回过家，但是今天不一样，娘家这边急得火烧眉毛，好说歹说让海丽回去帮忙解决问题。说起来还是海丽的嫂子，也就是于薇薇怀二胎的事。上一次于薇薇几乎和海平撕破了脸，她呢干脆就搬回娘家了，和海丽一样 最近是一步也没有踏进过家门。海家这边是唯恐于薇薇不要那个孩子，却只能干着急。张兰这个当婆婆的更是慌得没了主意，以海平的暴脾气，搞不好要去于家闹腾的。他再一闹腾，于薇薇一急，那肚子里的孩子他就更不想要了。左思右想，既然海丽如今和于薇薇同仇敌忾，两个人像是一个鼻孔出气，恨不得穿同一条裤子，那也只能搬海丽出来当救兵了。海丽本不想管，那天因为张兰、海国庆和海平合起伙来逼他，要他和老八复婚，海丽和他们大吵了一架，是什么难堪的话都说了，就差和他们断绝关系了。既然不许他们管自己的私事，自己自然也不好去管他们的事。可是海丽到底是个心肠软的人，他担心张兰和海国庆的高血压，这二老要真是气出个好歹来，那他心里能过得去吗？ 久未回家的海丽刚进家门，就看到餐桌上全是他爱吃的。海平扭扭捏捏地让妹妹坐，海国庆呢，又是泡茶，又是削水果。张兰端了最后一个菜出来，张罗着让大家入席。 既然来了，有些话还是说开比较好。再说了，亲人之间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天呢，海丽自己确实也是冲动了，家人的本意总是为他好，只是方式方法不对。海丽便说，爸妈哥哥，那天呢我也比较冲动，我先向你们赔个不是。海丽的话还没说完，张兰就哭了。 海国庆推了张兰一把，你干什么呢？女儿好不容易回来了，你哭什么呀你？ 海丽啊，这事儿都是妈不好，妈不给你瞎张罗，你要真的不想复婚呢，妈也没意见，没意见。只要你过得好，妈怎么都成。到了爸妈这把年纪，最大的指望就是儿女能够幸福，你们幸福了，爸妈才能安心。张兰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看到老妈哭，海丽心里也不是滋味，眼圈都红了。 海平举起了杯子说，啊，什么都别说了啊，哥还是那句话，无论到什么时候啊，这儿都是你的家，这儿都欢迎你。我跟爸商量过了，咱们楼下不是两间店面吗？其中一间过户给你啊。店面呢，我和爸现在在用，但我们会给你付租金。还有这套房子，爸妈也说了，这早晚都是你的，等开春啊，我就把那边的新房装修好，跟你嫂子搬过去住。爸妈呢，愿意在这儿住也行啊，跟着我们呢也行。 哥，你别说这些了，这都不重要。 哎，怎么不重要啊？有了这套房子跟这个店面，不说吧，你能过多好？但是你这辈子温饱那是绝对没问题了。再说，哎，不是还有我跟爸吗？我们能看着你吃苦吗？啊，就算有一天爸走了，不是还有我呢吗？ 哥，你说什么呢你？海丽是真的快哭了，她知道这两间店面对于海平来说有多么重要。高中毕业以后，海平就跟着海国庆经营这个五金店，除了开店，他哪有别的本事啊？况且于薇薇又一直没有工作，如果于薇薇生下了这个孩子，那海平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压力可想而知。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城市。

真人秀，炫互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陈设他低了调门，餐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 冽，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叔， 至叔。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海丽知道，这两间店面对海平来说有多么重要。高中毕业之后，海平就跟着海国庆经营五金店，除了开店，他哪还有别的本事啊？况且于薇薇又一直没有工作，如果他生下这个孩子，那海平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压力可想而知。 这位海平越说越激动了。哎，我跟你说啊，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哎，就你嫂子在这儿，我也会这么说。 嫂子那边，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海国庆叹了口气，哎呀，我跟你妈呀，真是急得没主意了。 这解铃还需系铃人，嫂子之所以这样，我哥要负很大的责任。这个事儿呢，也只有我哥能够解决。 海平挠着头说，只要他能回来啊，只要他答应生下这个孩子，我怎么都行。 你看你看，一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没有反省。 反省？我有什么可反省的呀？ 哥，你要真是想让我帮忙，你就先把你这个脾气给改改。嫂子说了，说你不关心他，有没有这事儿？ 不是，那我不是忙的吗？ 忙？我还不知道你。店里白天忙，嫂子能够理解。可是晚上呢？你又不营业。哦，你天天晚上出去，跟你那群狐朋狗友喝酒打牌，那也叫忙啊。 海平低下了头。 张兰插嘴道，哎呀，男人，哪能没有个应酬啊？海丽看着张兰说， 妈，我哥这样多一半就是你惯的。哎，怎么能是我呢？我妈，你首先是个女人，然后才是婆婆，你就不能站在女人的角度，站在嫂子的角度想想问题？那你爸年轻时不也这样吗？我不照样把你们俩拉扯大吗？ 海国庆有点尴尬了。哎，快别说了，我觉得海丽讲的有道理，往后啊，海平就应该多陪陪薇薇，多陪陪孩子。 海丽摊开了手问海平，你能做到吗？ 能，能吧。 哥，除了这个，你还有别的毛病。嫂子为什么和咱妈不对付，你想过原因吗？ 哦，他们俩不对付跟我有原因呢、啊、那还不是你嫂子蛮不讲理吗？ 妈就没有问题？ 妈？海平看了张兰一眼，妈能有什么问题？ 哼，张兰苦笑着说，怎么又说到我身上了？海丽，你这胳膊肘怎么老往外拐呀？海丽也苦笑着说，哼，看吧，问题就出在这儿。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呀、啊、妈，一听你这话，你就没把嫂子当自家人。张兰脸都红了，哎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海国庆眯了一口酒说，你先听孩子把话说完了。 妈的问题是观念太陈旧，这都解放多少年了，还老封建老思想，觉得儿媳妇儿是外人。要按这种说法，那你也是海家的媳妇儿，那你也是外人了。 海平提醒说，哎哎哎，海丽过了啊。 哼，我要不下一剂猛药，你们能好利索吗？你们要还是跟原来一样，嫂子就算是回来了，家里照样鸡犬不宁。妈，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往后你得把嫂子当自家人，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怎么对她，她感觉不到吗？我就不信了，你要是对嫂子比亲闺女还好，那她还能够天天跟你这么不讲理呀、啊、还有啊，哥，你也别老装糊涂，老妈和老婆一吵架你就躲出去喝酒，你是儿子是丈夫，你就要学会解决问题。 海国庆语重心长地说，海平，听见没有，你妹妹今天这番话那是一针见血。 海丽看了老爸一眼，还有你。 海国庆一惊，嗯，我也有问题？ 你的问题啊，是一直把我哥和我当个小孩儿，你就是撒不开手。先不说我的事儿啊，就说我哥吧，你说你也这把年纪了，种种花，遛遛狗，爬爬山，跳跳舞不好吗？这五金店的生意能不能放手交给我哥管呀？我哥之所以没什么担当，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头上还有你呢，你还能够管他一辈子吗？ 海平接嘴说，就是吗，我上回说要扩充店面，他愣是不同意呀、啊、你看看。海国庆为难地说，我说那我不是不放心吗？ 嗨，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我哥已经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事业上也应该独立了呀。刚才我哥说开春装修新房，这事不挺好的吗？等装修好了，让哥和嫂子自己过，你们呢，你们还住在这儿，少参与他们小两口的事儿。 海国庆的眼角又累了，又怕被儿女们看到笑话，就转过了头。海平劝慰说，爸，你怎么了？海丽就那么一说，五金店我根本就没想管，还是你管啊。爸，你别动气是不是？不，海国庆哽咽着，海丽啊，他说的有道理啊。哎呦，看起来我早就该放手了。 张兰连忙给丈夫递纸巾，喏，那你哭什么呀，孩子们都在呢，你 我哭啊。那因为海丽她真长大了，我还真没想过她能说出这些话来。海丽啊，这回你没白离啊，要是离婚能让你懂得我们都没有弄懂的道理啊，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你往后的日子一定啊越来越好啊。啊，嘿，你会好啊，闺女啊。海国庆说着痛哭起来。他这一哭啊，海丽也跟着哭开了。 今天晚上百成亲自下厨，这还是他第一次给方志远做饭。百成收拾着关于他们俩的回忆，还能够想起方志远最爱吃的是牛肉。虽然经营餐厅，但是对厨房的事百成还只是略知皮毛，洗手做羹汤对他而言确实有难度，又是下载菜谱，又是请教餐厅的大厨，如此忙了一下午才算做出了色香味俱全的四菜一汤。在他的菲斯特餐厅，牛舌是招牌菜，但是百成今天招待方志远的主菜却是家常的土豆烧牛肉。还记得当年他们上高中的时候，他们俩没少去周边的小餐馆改善生活，每次点土豆烧牛肉的时候，方志远都能吃上三碗大米饭。没别的，百成就是想唤起方志远的回忆，给方志远家的感觉。百成换上了一件简单的米色套头毛衣，搭配灰黑色牛仔裤，长发高高挽起，脸上只是淡妆，对镜自顾，竟颇有几分家庭主妇的模样。再看桌上，土豆烧牛肉、清炒山药、清蒸鲈鱼、凉拌莴笋、酸辣海参羹，多少还是有些成就感的。百成的想法和百树林不一样，他知道对方志远只能智取，威逼利诱什么的在方志远身上统统不会生效。百成太懂方志远了，知道方志远重感情，也知道他从不擅长解决复杂的问题。如果他要完完整整地得到方志远，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一切都简单化，不给方志远任何压力。其实事已至此，方志远心中自有一杆天平，而百成和周宁静就坐在天平的两端。周宁静越是闹腾跳脚，百成就更该平和淡然，早晚方志远会做出选择的。至于那个叶枫，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爱情是自私的，所以百成对周宁静本无任何歉疚，他甚至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儿。本来嘛，方志远和周宁静的婚姻就已经是一座外表华丽内里却经年失修的房子，也许他是插了那么一脚，但是没有他百成，这房子迟早也会摧枯拉朽。方志远终于来了，戴着鸭舌帽，看起来十分古怪。百成温柔地摘下方志远的帽子，才发现方志远的脸上有几处烫伤，鼻头一片淤青。哟，志远，你这是怎么了？ 拜周宁静所赐。 周宁静打方志远了？果然如百成预料的那样，周宁静急了，坐不住了，终于出手了。百成赶紧让方志远坐下，一脸疼惜地看着方志远。 方志远揽过了百成。百成啊，看来这婚我是非离不可了。 志远， 你不要冲动，真的要离，那也应该好聚好散，等你们都冷静下来了，那时候再解决也未尝不可。 你不希望我离婚？ 哼，让我怎么说呢？志远，我不过是不想让你为难。我知道离婚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你们俩还有孩子，还有这么多年的感情。 为什么呀？同样是女人，她是那么蛮不讲理，你却这么善解人意。你说啊，明明是她先出轨，她背叛我在先，她却恶人先告状。我估计啊，这离婚的事情她蓄谋已久，她有心计啊，我早就知道。我只是万万没有想到，她把这点心计却用在我身上了。但上次要跟我离婚，我是苦苦哀求，我什么好话都说尽了，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念在我和她多年的情分吗？不就是为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吗？就上回，我甚至想过，如果真的要离的话，我什么都可以给他，房子、车子、孩子，我什么都不要。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房子、车子我可以不要，但孩子必须给我。 宁静出轨了？ 那男的你见过 ？Mike？ 对，你也看出来了？ 啊、哦，我猜的。看吧，这座房子早就腐烂透顶了，吹一口气就会倒塌，摆成这样暗响。 方志远，捏了捏摆成的下巴。好了好了，不说这些，吃饭吧啊。 嗯，吃饭。摆成站起来，拉过方志远的手，笑脸盈盈。海丽这边吃完饭，就跟海平去了于薇薇的娘家。于薇薇本不肯见海平，碍于海丽的面子，到底还是见了。海丽一进于薇薇的卧室，紧绷的神经就松了下来。卧室床头柜上放着一盒叶酸和一瓶孕妇钙片，看来嫂子还是想要生二胎的，她的反抗不过是想改变一下海平，改变公婆对自己的态度。换了以前，海丽未必能够理解嫂子的无理取闹，可是现在的她却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嫂子的心境。如果说嫂子是海丽，海平不就是老八吗？在那段失败的婚姻里，海丽苦苦追求的不就是老八的体恤和理解吗？海丽对老八的恶言恶语不过是想引起老八的注意，希望老八能够关心关心自己。哥，嫂子，你们俩聊吧，我先出去了啊。于薇薇一把拉住了海丽。哎哎，你坐吧，你坐这儿，你坐这儿我安心。嗯，那行吗？不过我可有言在先，今天咱们只说事儿，只解决问题，大家都控制一下情绪。 海平点了点头。薇薇啊，刚才在家的时候啊，海丽已经跟我说了，我这个身上呢确实有很多的毛病啊。 于薇薇不讥讽地说，你哪有毛病啊，你好着呢。海丽看了看于薇薇说，嫂子，忘了我说的话了，咱们只对事不对人，行不行？于薇薇摆了摆手，我不想和他说话。好，那他说你听着。海丽转对海平说，你倒是说呀，就刚才咱们在路上说的那些话，你全都告诉嫂子。 也许是妹妹在场，海平多少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只是吹着脑袋说：“这个薇薇啊，这孩子要不要由你来决定啊，我都没意见。咱们还年轻呢，要是以后你还想要二胎的话，咱们再做准备也不迟。” 于薇薇感到诧异：“ 只要咱俩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跟爸爸妈妈都商量过了，明年初呢就开始装修新房，等装好了，咱们就搬过去住。” 于薇薇不敢相信，你说什么？ 知道知道，结婚前呢，你就想着婚后能够二人世界，那套房子早就该装了，是我考虑不周。当然呢，现在二人世界是过不了了，三口之家倒还是可以。如果肚子里的孩子你愿意生下来，那就是四口之家了啊。总之啊，咱们得有自己的小家庭啊。海平磕磕巴巴地说着，却是一脸的真诚。 搬出去住，你妈能同意吗？ 同意，同意，都商量好了。嗯， 我要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你们也同意啊？ 不是，你是孩子的妈呀，这孩子要生下来，最苦最累的是你呀，所以这个决定权在你手里呢。 我，于薇薇半天说不出话来。海丽见状，便悄悄地离开了卧室，顺手带上了房门。 半个小时后，哥嫂两口子前后脚走出来了，海平的手里还滴溜着于薇薇的行李箱。 海丽乐了，于薇薇撇了撇嘴：“哼，算了，日子不是还得过吗？”哎，嫂子，别不高兴啊。我们回家吧。说完，海丽拉过于薇薇。 海平呢，红着眼睛，却是一脸的小兴奋。来来来，哎，你嫂子说呀，这孩子的药。 瞧你乐的，我早就知道了。看着哥嫂重归于好，海丽不无感触。跟着哥嫂回去之后，哥嫂要留海丽在家里住，他只说这边离咖啡馆太远，上班不方便，就一个人回家了。回到空荡荡的房子，说不寂寞，那是假的。也许接下来的几十年，海丽剩余的人生，寂寞会是一种常态了。海丽给自己倒了杯红酒，这些天每天晚上临睡前他都会喝上一杯。他很清楚自己的境况，也预料得到自己的未来。他长相一般，大专文凭，尚无一技之长，只有一段婚史，而且他还失去了生育能力。爱情和婚姻对于海丽来说，或许都是奢侈品了吧。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记得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信仰》，杨国文文艺作词，孟文豪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梦想有多长，希望就会在前方，无限追求与向往，就是人民富裕与安康。 信仰有多高，忠诚就会更昂扬，美 好蓝图与梦想，就是祖国繁荣与富强。民族的希望是压不完的脊梁，信念紧随前进航向，国富民强铸就人民永恒的信仰，信仰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力量是万众一心的光芒，坚定信念紧随前进航向，国富民强铸就人民永恒的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像阳光一样》，道山作词，杨洋作曲，熊天平、杨洋演唱。 像阳光。